呢次嗰个故事叫做唔好立乱动人少份。李大爷系一个墓地管理人员，每份亲名重样，李大爷都会去嗰啲冇人仔摆个孤坟嗰度去打扫一次，顺便烧啲纸钱俾佢哋。喺呢份地里边有一个特别嘅孤坟，佢只有一块空嘅墓碑，上边只得相，但系冇署名嘅。李大爷经过打听先至知道，呢个墓主人生前系个恶棍，后来死于非命，佢啲亲戚朋友都远离佢啦。大家见佢无亲无故，先至帮佢起葬作坟。但系由于唔知道佢叫咩名，所以坟上边就冇署名啦。就咁样，嗰个人虽然有咗坟地，但系亲名重样都系冇人嚟睇嘅。李大爷出于好心，经常都烧多啲纸钱俾佢嘅。就咁样过咗十几年啦。李大爷每逢清明重阳都烧啲纸钱俾啲孤坟，但系过咗咁多年，李大爷啲老啦，有啲事佢都做唔喐啦，仲要经常病。今年清明，家家户户都喺度扫坟，但系嗰啲孤坟今年就冇人理啦，亦都冇人烧啲纸钱俾佢哋。难见家家户户嘅坟地都收得好好，但系嗰几座孤坟都长满咗杂草。嗰座空碑坟就更加之凌乱啦，远远望过去，呢几座孤坟就好似一个绿色嘅小山包咁，同其他嘅坟地形成咗鲜明嘅对比。李大爷依家喺坟地嗰间小木屋里边，呢度就佢平时住嘅地方。依家嘅佢正瞓喺床上边，望住窗外。系啊，李大爷依家病咗啦，佢无儿无女，依家病咗，连照顾佢嘅人一个都冇。依家嘅佢已经冇力气去再理嗰啲孤坟啦，眼睇住天都黑啦，扫墓嘅人都翻晒屋企啦，李大爷只好瞓喺屋里边，无能为力啦。半夜时分，冷风吹过，落边仲落起小雨嚟。李大爷正瞓屋里边冚住被瞓觉，而且满头大汗，可以见到佢瞓得系几咁辛苦噶。呢一晚，李大爷发咗个梦。一个中年男人嚟揾佢，嗰个男人周身邋邋遢遢，然后指住李大爷个鼻就问佢啦：点解唔嚟同我打扫？点解唔烧纸钱俾我？李大爷觉得莫名其妙，但系都未讲完佢就醒咗啦。虽然瞓住辛苦，但系佢仲强忍住咁瞓着咗啦。佢病得实在太犀利啦，呢日都出唔到门，只能食啲干粮同埋饮啲粥。心里面仲想住嗰个旧孤坟自己扫唔到啦，只能够过几日再去补偿。嗰一晚，李大爷啱啱瞓着，又发梦啦，又系琴晚嗰个中年男人嚟揾佢啦，然后同佢讲：你再唔嚟同我打扫，唔烧纸钱俾我，你就死噶啦。冇几耐，李大爷又醒咗啦，心里面谂：可能唔知系边座孤坟嘅主人托梦过嚟啩。回想咗一下。梦里面嗰个男人嘅样子同嗰个无名孤坟嘅样子差唔多嘅，然后佢暗暗沉沉咁讲：今年都应该同佢哋打扫打扫嘅，但系自己身体实在出唔到去同佢哋扫坟啊！李大爷非常之无奈。第二日天气非常之好，但系李大爷都只能够瞓喺佢嗰张木床度，因为佢病到起唔到身，更唔好讲去扫坟啦。嗰一晚。李大爷又发梦啦，梦见前两日嗰个中年男人好恶咁捏住佢条颈。过咗几日，有人嚟揾李大爷，发现佢双手死死咁捏住自己条颈，死于家中。嚟嗰个人只能够将李大爷带走去安葬啦。后来坟地嗰几座孤坟一直都冇人再去打扫啦，直到某年嗰度重建公园，其他人嘅坟都迁走啦。只留低嗰几座孤坟被推土机推平咗啦。喺度同大家讲，冇将人哋嘅好心当作习惯，人哋系冇义务帮你做嘢噶，到最后害人终将害己噶。